部门要积极支持生态涵养区发展。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四，农历4月17。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天继续晴热天气，午后城区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天气炎热干燥，紫外线很强，户外请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此外，夏季车辆故障多发，司机朋友请注意及时对车的保养。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本时段周边高速进城方向车流上升明显，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上清桥及北沙滩桥区，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流集中。另外，机场高速进城方向五元桥北有事故，后车排过温榆桥。 童话世界里感受天马行空的快乐。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由开心麻花出品的儿童剧《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即将上演。今天7:45，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我们就跟随童话大王郑渊洁之子郑亚奇，感受童话带来的乐趣。对于很多80后来说，《舒克和贝塔历险记》都是童年的回忆。您知道这部动画片是哪一年上映的吗？A. 1981年 B. 1986年 C. 1989年。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稍后的访谈部分，我们将和您一起聊聊《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的这个老版的动画片，现在要有新的作品了。那您知道《舒克和贝塔历险记》这动画片老版是哪一年上映的吗 ？A 是1981年 ，B 是1986年 ，C 是1989年。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赶紧，我们一起开动脑筋，一起互动，答案会在稍后的节目中揭晓。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方面的资讯。中轴线申遗保护规划年内完成草案。昨天，北京市推进落实加强文物工作实施意见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总结会，会上市文物局对去年底发布的文物保护相关实施意见做了解读说明，表示年内中轴线申遗保护规划和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规划预计会完成草案。此外，中轴线重点文保单位的开放也将得到推进，如景山公园内的黄寿殿、寿皇殿已经基本完成修缮工作，年内将作为展陈场所开放。 伴随着伦敦最受欢迎的现当代艺术画廊之蛇形美术馆北京展厅落户王府井，王府井大街又一旗舰项目王府中环日前正式开业。蛇形美术馆每年都会和一位世界知名建筑设计师合作，设计蛇形美术馆展厅，在室外草坪上展览。这个展览已经成为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建筑设计展之一。蛇形美术馆北京展厅就在王府中环西侧的绿地广场内，定期会举办各类艺术展览、小型文化演出活动等。另外，绿地广场每个月还会组织艺术周末，有儿童舞蹈、音乐、亲子活动、户外影院等会免费对公众开放。国家图书馆致敬经典之四大名著名家讲坛活动近日启动，首场讲座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主讲。据介绍，国家图书馆从这个月开始到12月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致敬经典之四大名著系列公益活动，邀请知名艺术家与读者分享自己与四大名著的故事。系列活动包括名家讲坛、集票有奖等内容，并推出馆藏资源的展览展示。其中名家讲坛将邀请相关知名艺术家开展大型公益讲座，讲述艺术家们对艺术的理解与感悟，以及与四大名著有关的创作故事。再来关注一则考古新闻。近日，考古专家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发现了143个古岩画群，画面内容涵盖动物、人物、自然、星空等，其中最早的岩画个体距今约有2000年的历史。这次实地考察调研期间，一幅奇特的古岩画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幅会有一个站立的人物，左手举着一面类似旗帜的物体，右手做挥手或敬礼状，从口型来看似乎在呐喊，画面生动。所绘图案在同时期的古岩画中较为罕见，更多文物信息正由专家进一步挖掘。来继续关注国外。诺贝尔基金会主任拉尔斯·海肯斯滕日前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可能会难产。此番言论一出，引起舆论哗然。受性丑闻风波影响，瑞典文学院于今年5月初宣布不会在2018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表示，将在明年，也就是2019年一起宣布18年和19年的获奖者。然而，由于性丑闻事件引发的辞职风波，使得瑞典文学院已经难以凑足选举新成员所需的12人小组，因此影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进而导致了这个奖项的连续难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近日，欧洲联盟委员会提出限塑令方案，餐具、饮料杯等日常塑料用品可能在不久以后，欧盟国家会禁用或限制使用。这套方案列出了欧盟国家海洋和海滩上最常见的10类一次性塑料用品垃圾，比如棉签棒、餐具、杯子、瓶子、气球及气球棒、塑料袋、零食包装、湿纸巾。欧盟计划禁止销售现有的有现成代替品以及经济上可承受的一次性塑料用品，包括吸管、刀、叉、勺、盘子、棉签棒、饮料、搅拌棒等。对于一次性塑料用品的容器，必须盖子与容器不可分离才能上市。这套方案需要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审批，欧盟委员会希望它被列为优先事项，在明年5月欧洲议会改选前获得通过。对于婚姻，每个人的看法不尽相同。日前，美国一项研究显示，结婚可能会让新婚夫妇经历五大性格变化。研究人员招募了169对异性恋年轻夫妇，让他们在婚后18个月内分三个时间点报告自己的性格，以评估他们的五大性格特质。结果发现，刨除研究对象的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以及婚前交往的时间、生活状态等因素，在婚后第一年，夫妻通常会经历五大性格变化，包括丈夫和妻子都变得不如先前和蔼可亲，妻子不如婚前那么开朗，丈夫不如婚前那么外向等。下一步，研究人员将力争弄清人们婚后性格改变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作用机制。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近日在日本推出了酒精饮品，期待在日本拓展客户群体。可是可口可乐新推出的三款酒精饮品已经在日本开始销售了，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是新饮品的目标客户群。这三款酒精饮品以柠檬口味为主，酒精含量在 3% 到 8%。 可口可乐用独特描述这一新产品系列。遵循惯例，可口可乐对新款酒精饮品的配方是严格保密。说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想尝尝鲜呢？可惜可口可乐方面说，目前还没有把上述饮品推广到日本以外市场的计划。厌倦了枯燥的健身房锻炼和游泳池游泳了吗？试试最近开始流行的美人鱼健身法吧。某知名全球视频网站近日出现了一套为8周美人鱼变身系列的健身视频，最大亮点就是引入了神话故事中的美人鱼元素，教人们像美人鱼那样在水中拱着游泳。据说这套游泳健身法出自一家销售美人鱼尾的企业。有专业人士表示，美人鱼式游泳看起来是动作简单，但其实是一种全身锻炼，更注重核心肌群的训练。为了让身体在水中像美人鱼那样转动或者前进，对核心肌群是种考验。至于要不要真的穿上美人鱼尾去锻炼，取决于你能否管住自己的双腿了。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明天就进入六月了，盛夏的星空总是精彩纷呈，天象精彩。天文预报显示，金星和北河三、灶神星冲日、土星冲日，六月木符座流星雨等多个天象将轮番上演。首先提醒您，6月9号以成庚星姿态现身的金星将与双子星座第一亮星北河三相合，上演惺惺相惜的天文好戏。如果天气晴好，当晚在西方低空，感兴趣的公众借助肉眼就可以欣赏到了。另外4号小行星灶神星6月20号将上演冲日表演，大家想要看到它要提前准备好望远镜。六一临近，市工商局日前公布了今年一二季度对本市流通领域5类儿童用品的抽查检验情况，涉及儿童服装、儿童鞋、儿童玩具、学生用品、童车等。其中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不合格商品46组，包括儿童服装33组、儿童鞋10组、儿童玩具2组、童车1组。不合格商品名单已经在市工商局网站上公布，有需要的市民朋友可以网上查询一下。如果已经购买，可以联系生产厂家或者商家。今年北京入夏后气温飙升，随着气温的升高，湿度的增加，儿童的常见病也进入了夏季模式。儿童夏季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包括痢疾、肠炎、消化不良、脾胃不和等。对于一些体弱的儿童，可以提前请中医帮忙调理脾胃，增强体质，减少各种消化疾病的发生。夏季由于天气多炎热，孩子喜欢吃冷饮，对此专家建议家长尽量少给孩子吃冷饮，少喝含糖饮料，以免影响脾胃运化功能。夏季饮食也要尽量清淡，同时注意饮食卫生，防止病从口入造成腹泻。再来看看最近的精彩演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舞剧《孔子》今天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最后一场。这部作品的总导演孔德新是孔子的第77代后人，这个特殊的身份使他从小就通过家庭日常生活潜移默化感受着儒家思想和礼仪。他对这位先祖也有着自己的理解，觉得孔子并非高高在上，而是离自己很近。舞台上，他把压在孔子身上的重负卸下来，为观众呈现了一个鲜活的孔子。中央歌剧院莫扎特经典歌剧《魔笛》今天继续在天桥剧场上演。《魔笛》是西洋歌剧中的经典之作，其中夜后的咏叹调是最常登台表演的花腔女高音选段，也是花腔女高音声部技巧与表现力的高水平的体现，非常值得一看。以上演出我们已经为大家查询过了，目前都有余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购买。好了，今天资讯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天皇啊，驾崩啊！ 大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旧经的泥瓦匠拆房下瓦，均用两根光滑的杉木并立檐前，下端着地，将瓦从房上顺放在杉木上，鱼贯而下，谓之流瓦。盖房瓦瓦，往房上运瓦时，则只凭手扔，不借助他物。系由一人在房下，每次将三四块瓦落为一摞，甩手往房上一扔，房上有人接应，此举谓之飞瓦。飞瓦是一种熟练的技术，需扔者善扔，接者善接，又需两人协作默契，才能瓦全无损。昔时泥瓦匠砌高墙亦要飞砖，方法与飞瓦相同，但飞砖一次只扔两块砖，而且分量比一次扔三四块瓦要沉得多，扔接都是相当吃力。 童话世界里感受天马行空的快乐，提起童年就会想到多少个夜晚在电视机前等待动画片开播的兴奋与期待，有多少人的童年是被舒克和贝塔这两只懂得高科技的小老鼠塞满了呢？对于很多80后来说，舒克和贝塔历险记都是童年的回忆。您知道这部动画片是哪一年上映的吗？ A. 1981年， B. 1986年，1989年。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今天的第一道互动问答又给您放送了一遍啊。这道题就是，对于很多80后来说，舒克和贝塔历险记都是童年的回忆了。那您知道这部动画片到底是哪一年上映的吗？ A 是1981年， B 是1986年， C 是1989年。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了。让我们赶紧一起动动脑筋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我是飞行员舒克， 贝塔，贝塔，贝塔， 我是弹手贝塔。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也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子昂。这怀旧又熟悉的歌曲一响起，有多少人能跟着一起哼唱起来呢？长大了以后，画面、音乐都成了特殊的时光机，可以突然将我们带回到童年，带回到无忧无虑的时光。有多少人的童年是被舒克和贝塔两只懂得高科技的小老鼠所塞满的呢？提到舒克贝塔，那我们肯定就要提到童话大王郑渊洁。如今正式童话还在延续，接棒父亲童话王国的郑亚旗又在开启着新时代的童话世界。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由开心麻花制作的儿童剧《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即将上演。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那些不可磨灭的经典。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的嘉宾，童话大王郑渊洁之子，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CEO 郑亚旗。郑先生您好。 大家好，我是郑亚旗。 我们都知道郑先生是这一次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的这个剧的出品人之一哈。其实这个动画片，如果说我们第一道题也在问他的这个动画片第一次这个来到我们世界上的这个时刻啊，这个年代，其实论他第一次与大家见面的这个年代，应该是个老片子了。 对，那个我现在能说正确答案了吗？ 现在还不行，得让我们的听众猜一猜。 反正这个肯定比你大啊。 对，是的。那这部儿童剧啊，是对这个老片子的一个改编吗？会和这个我们80后90后看到的那个老版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舒克贝塔整个这儿童剧我们是跟开心麻花来合作来改编的嘛， 嗯， 然后因为就我是特别喜欢看开心麻花的剧啊，所以然后我们这个合作也是一拍即合，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整个这改编其实包括当年的这个版本，包括这个话剧，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也在新的制作舒克贝塔的动画片，然后我们都是基于其实老郑的这个原著来的，就是其实核心关键都是从那儿来的，包括这个舞台剧啊。 嗯，主线的故事情节应该是没有大的改动的。 对，因为它是那个儿童剧嘛，这剧只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哦、然后呢，这段时间里其实必须演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因为舒克贝塔雇佣360集，原著很长， 是小故事都是。 对，所以我们选的这段的故事很有意思。除了开始可能是舒克跟贝塔那个，比如说离开家，然后开始直升飞机和坦克去冒险。他们第一个到的地儿其实是一个叫克里斯王国地儿，也是这个的剧的剧名。 哦、 然后这个克里斯王国这个地方特别逗，老郑写。写世界观其实特好，他写世界观是那儿全是猫，但是那儿的猫没有人吃老鼠，反而他们那儿的国王是老鼠，但是这算剧透吗？但是后来舒克贝塔本来到了这个国家以后很爽，觉得这个国家没有猫也不吃老鼠，然后统治这个国家的这个国王还是只老，就是还是只老鼠，猫不吃老鼠嘛，然后很开心，但是他发现这个老鼠国王是坏人，他统治了一些猫，让这些猫，哎呀，太剧透了啊！他统治了一些猫，然后呢，这个舒克就觉得猫吃我们不对，但是老鼠欺负猫也不对，然后等于他们就帮着这个猫把这个国王给推翻了，等于是这么个故事啊。 那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情节哈。 对， 那您第一次接触到舒克贝塔是几岁呢？也是很小的时候吗？ 对，我是，哎，我能暴露我在你面前，我都不敢说，不好意思说我是哪年的，我至少比你大10岁嘛，我是1983年出生的嘛，然后舒克贝塔也正好是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老郑写的，所以我这个对他们的感情还不是说看动画片和这些舒克贝塔的音乐，我的感情是来自于老郑拿着这个手稿就给我讲，甚至于当时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在写舒克贝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他的这个写字台上待着，我就没事儿干嘛，那时候我就坐在写字台上，然后老郑呢就教我写这个12345，我干的事儿就是帮他在这稿纸的页码上写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啊，等于我的感情是这么来的啊，舒克贝塔。 嗯，那您第一次真正的读懂或者说看到这个动画片或者说读懂这个故事的时候，您对这两只小老鼠的印象是什么？是在这次的儿童剧里面有没有要保留这种最初的印象的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看动画片跟看老郑的这个书，对我来讲就是舒克贝塔，他最大的其实贝塔，我倒觉得对我的那个感触没那么深，最深的应该是舒克，因为舒克他们全家都认为偷吃粮食或者偷吃东西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但是舒克在遭到别人非议的时候说就不应该偷。就你老鼠就是小偷的时候，他要改变他自己的这个背负的这个名声的这个情节让我最强，包括就是他帮助了这么多小动物，真正有一个这个猫最后揭穿他是老鼠的时候，然后那些其他动物也都不觉得他是老鼠，然后觉得因为都被他帮助过嘛，所以都一起去救舒克，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比较感动的，就舒克为什么离开家的这个人物成长啊， 就是保持自己的这个坚守哈。 对， 我们的网友应该是有很多了解这个舒克贝塔这个故事的哈。我们这个网友无与伦比的美丽说，舒克和贝塔简直就是我童年的这个标志哈。还记得小时候在姥姥家的时候是看的这部动画片，特别兴奋，转眼好像都过去30年了。他们这个飞机和坦克是不是在这次儿童剧里面也会变得更加的先进呢？ 对，就是飞机坦克，而且这个是我在这个看过这么多儿童剧里，我觉得一个是把飞机坦克做得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它中间有一些互动的情节，就是那就不能再剧透了啊，但是肯定是让小孩可能和舒克贝塔一起建立他们的航空公司的一些情节和这些跟全场小孩的互动，这个应该是在别的儿童剧里应该是完全我还没看到过。 是，就是咱们的这个科技发展也在进步嘛。 对 对，这两只小老鼠开，一个是坦克，一个是飞机，都是高精尖的科技产品。 对、 啊，那相信我们在舞台剧上应该有很多科技的元素，让小朋友们去打包演出。 对，一个是这个舞台效果，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麻花它整个这个剧，就是包括其实我们有好几部儿童剧嘛，我们几部儿童剧，我觉得我做的这些剧有一个宗旨，就是说它。怎么说，不 让家争取我们做到让家长在全程的时候不玩手机不睡觉、 哦、 就是因为我看了有些儿童剧可能家长还是在睡觉和玩手机嘛，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剧能让家长做到他不睡也不玩手机啊，其实还是就是能让那个家长从小就看这个动画片或者看这个书，然后能带着他孩子一起去体验当时他也体验过的童年的内容，其实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啊。 对，我相信啊，无论是从这个舞台上还有这些情节上的这种科技元素的加入的设计，还是这个童话 IP 本身，我相信不会让大人们去玩手机的。 对对， 我是这么想的哈。无论世界怎么变化，童话的魔力呢肯定是永远不会变的。虽然不会有人永远是孩子，但永远有孩子在成长着，永远需要着童话。那看似简单的童话呢，背后其实也有着新天地一般的世界。关于郑渊洁和郑亚杰的童话王国仍在继续，话题不断。那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一部剧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啊，但是相信大家一定还想知道老郑和小郑这两郑的童话王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那稍后在下一时段中我们继续聊，来为您放送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的精彩内容。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来了，家长们除了可以带小朋友们去公园游乐场玩，或许在这个烈日炎炎的夏季中，参观室内博物馆展览是个清爽宜人寓教于乐的好选择。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三家博物馆做客直播间，为孩子带来最喜欢的酷炫汽车故事、奥妙无穷的自然世界，还有专门为孩子打造的博物馆活动，让我们一起逛儿童节里的博物馆。 是谁为你而死守？是谁为你？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7，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继续高温黄色预警中，继续晴热天气，午后城区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天气炎热干燥，紫外线很强，请户外的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02，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这一时段城区联络线的进城方向车辆集中，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建国路及建外大街一线，姚家园路朝阳北路到五环到四环之间，南部城区永定门外大街、蔡户营南路、黄浦渔路，西部城区莲花池路以及莲石路一线，北部城区德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请大家注意避让。 在童话世界里感受天马行空的快乐，郑渊洁是当之无愧的童话大王，他曾在空军服兵役，维修歼六战机，退役后开始文学创作，皮皮鲁、鲁西西、大灰狼罗克都是他笔下经典的文学形象。而没头脑和不高兴的诞生比舒克和贝塔更早一些，它改编自著名作家任溶溶的知名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于1962年拍摄成著名的国产动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稀里糊涂的没头脑和别别扭扭的不高兴都是至今让人难以忘怀的童年回忆，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C， 没头脑和不高兴。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童话没有国界，很多国外的童话也都成为了人们美好的回忆。著名的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曾经写过唯一一篇以中国题材为背景的童话，您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A. 拇指姑娘， B. 夜莺， C. 云山。 好的，我们的第二道题的答案呢、啊、也已经给您揭晓了，就是 C 没头脑和不高兴啊不是郑渊洁所写的童话故事里的角色。那第三道题再给您看一看，国外也有很多好的童话，也成了很多人美好的回忆哈。著名的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曾经写过唯一一篇以中国题材为背景的童话，您知道是什么吗？ A 是拇指姑娘， B 是夜莺， C 是云山。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赶紧来开动脑筋和我们一起互动，答案会在稍后揭晓。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道题是怎样的，再给大家放松一遍。 在童话世界感受天马行空的快乐，《贝卡历险记》是严定宪、林文霄等导演的动画片，于1989年在中国大陆上映，是80-90年代的孩子童年印象中最经典的国产动画片之一。舒克和贝塔是童话大王郑渊洁笔下最著名的童话形象，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当年郑渊洁花费十几年时间写作长达100多万字的《舒克和贝塔全传》，悬念迭起，扣人心弦，想象奇特，给普通的动物拟人化，更在童话中让我们懂得勤劳是美德，友谊最珍贵，坚强勇敢笑对人生。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C 1989年。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提起童话大王就要提到郑渊洁了，是他让舒克贝塔跃然纸上，活跃在屏幕中。除了这两只小老鼠，他还创造了很多经典的童话形象。那么您知道以下哪个不是他创作的童话故事中的形象吗？ A. 皮皮鲁和鲁西西， B. 大灰狼罗克， C. 没头脑和不高兴。 听众朋友们，我们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给您公布了，我们的第二道题也给您放送了一遍哈。除了舒克贝塔这两只小老鼠，郑渊洁还创造了很多经典的童话形象，您知道以下哪一个不是他创作的童话故事中的形象吗？ A 是皮皮鲁和鲁西西， B 是大灰狼罗克， C 是没头脑和不高兴。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赶紧来开动脑筋，我们一起来互动吧，答案稍后会揭晓。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子昂。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啊，又是一波回忆杀，儿童剧《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即将上演。时隔30年，这两只小老鼠又会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呢？老郑和小郑的童话王国如何闪烁美丽的光芒？我们继续来聊。再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的童话大王郑渊洁之子，皮皮鲁总动员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CEO 郑亚奇。郑先生您好。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刚才我们在第一节的访谈部分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部即将上演的儿童剧。除了舒克和贝塔，其实郑渊洁笔下还有很多的经典的形象。很多人都说郑亚奇的童年肯定是最幸福的童年了，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爸爸。那你的童年应该是被爸爸的故事填满的一个感觉是吗？ 对，就是对老郑的这个，我管他叫名字啊，就是后来省略就叫老郑啊。就老郑的教育方法肯定是很独特的，一个是就是说他小时候给我讲故事，这肯定的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像比如说从小他就不让我管他叫爸爸，不是因为不是亲生的，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叫名字这样的比较平等。然后所以我小时候他也会蹲下来跟我说话啊，所以等于包括家庭教育，他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就18年吧，就是从0岁到18岁，别说打骂我，就连重话都一句重话基本上都没说过啊，所以整个这童年过得肯定还是很幸福的。 对 对， 这是从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上简单的说说啊。那如果说他会不会把这个自己写的童话每天来读给你听，讲给你听呢？ 会，而且这个我印象最深的是， 大概可能在四五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出水痘，然后那时候的药可能也都不太行，然后我印象中那时候就是八零后，可能那时候得水痘的人都是抹紫药水或者红药水，就看着很恐怖，就也就是抹的满身都是，而且这个呢出水痘它不能挠，一挠很痒，一挠就容易流， 传染， 你也得过是吧？ 对，我当时 不是九零后就都没得过是吧？然后这个，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脸上不也长吗？然后呢就不能挠，就特别难受，睡不着觉嘛。然后呢，老郑那时候我印象特深，他刚正在写《罐头小人》，正好这个我们也是有舞台剧的。然后他就给我讲这《罐头小人》，他刚写出来的，他就一边讲，我就马上就把痒的事就忘了，就一直跟着他这个鲁西西打开罐头里面有五个小人的这事儿就听下去了，然后就不痒了。这可能是我觉得，包括到长大了以后，应该也是。就是记忆犹新的一次啊，就是觉得这写的太好了， 对，也是可以说整个童年都是有着很多的这个丰富多彩童话故事，真的是挺好的。刚才也说到这个皮皮鲁和鲁西西哈，据说啊，说老郑写的这个皮皮鲁就是以你为原型写的，是这样吗？ 还真不是 啊， 就是皮皮鲁比我大两岁。皮皮鲁是1981年写的，等于我是1983年出生的，所以等于其实好多人也说皮皮鲁是不是用我的原型写的，其实皮皮鲁内心包括整个成长里面写的更像，就不是更像，他就是老郑本人，他就是老郑把他自己上小学的时候和他的人物和他自己的性格写进了皮皮鲁很多，对。 那你觉得在这之后你有没有就是受到这个皮皮鲁这个角色的影响？ 那倒没有，但是老郑有一特点，就是他也不应酬，然后晚上也不出去吃饭，也不就是，然后写了这么多作品一根烟都没抽过，然后也不体验生活，就坐在那儿靠想象力写，这挺不容易的啊。但是他的这个我觉得灵感的百分至少有一半的灵感跟我有关系，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小时候那个可能四五岁的时候，我早上起来吃早饭，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家坐的这个沙发下面有音乐传出来，我就去跑去喊老郑，我说哎，这里面有音乐。老郑就是一个特别有童心的人，其实我觉得搞任何创作，包括毕加索不就说嘛，终生要向儿童学习，好奇心他这个想象力。然后老郑呢就是说啊，那有音乐我得去看看，可能不像别的家长就说你这胡思乱想说什么呢，老郑就来看，他来的时候就没有，第二天我坐那儿吃早饭的时候又有，我就赶紧去叫老郑，老郑说我赶紧去听，老郑一听完沙发里也有音乐，然后老郑的第一反应就是雅琪，咱俩把这沙发，我去拿刀拿剪子，咱俩把这沙发拆开，里面可能就有个乐队，就是老郑的想象，然后我们俩就把沙发搬出来了，但是没拆，为什么？因为看到我们家有个音乐的闹钟掉到那沙发后面去了，等于掉进去的时候他被激活了，每天早上他就响这个音乐。 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已经有了一个沙发里的乐队的灵感， 然后老郑拿这个写了一个红沙发音乐城，而且那个红为什么叫红沙发，因为那个沙发是红， 就是红 我们家的那个沙发就是红色的，然后皮皮鲁鲁西西发现里面有个乐队，然后里面演奏啊，就这么个故事啊。所以其实整个灵感在我看这些童话的时候，包括现在在做改编也好看的时候，还感情肯定还是很深的啊，因为我都知道创作过程啊。 对，还是很有意思的哈。刚才我们说了说童话的这个部分，有人觉得你童年幸福啊，并不是说全是因为童话，而是说这个，说实话，这个教育的方式也是当时很出名的一种方式哈。不给你留作业啊，不给你报课外班啊，但现在的孩子们经常是这个留作业，很多作业，很多课外班，很多兴趣班哈。你觉得这两种教育方式有什么收获，有什么失去吗？ 反正这样，老郑给我编了10个家庭教材嘛，对，就让我学10个家庭教材。我觉得是这样，你要说收获，那肯定是，就是我这自夸不太合适啊，但是我就说，我觉得我可能自学能力比较强，因为我觉得当时包括老郑没后来小学毕业了，没有让我再去学校上学，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点，其实我对应试教育没有什么觉得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可能当时我们碰到这个学校或者这个班主任，他把这个学习孩子获取知识的过程变得很痛苦。其实我觉得获取知识跟学习的过程应该是个很快乐的过程，所以其实我是个，就是我到今天为止除了考了驾照，然后 潜水考了一个潜水执照以外， 没考过试， 没有，不是，就我没有去学过任何东西。 嗯， 就是滑雪也好，我选摄影也好，包括就做公司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我都是自学 摸索、 摸索居多。当然，你自学有很多方式了，就是跟比你强的人去学去沟通，然后你去看书，看都有很多过程。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个是请了一个人专门来教我这个事儿，比如说滑雪请教练，从来没干过。 对， 就是所以可能自学能力，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啊，而且我会在自学的过程之中获取很多快乐啊。对，你要说是就是就有什么东西遗憾的或者没得到的什么，可能除了早恋的机会没有以外，其他的东西可能还都还行啊。 嗯 啊。现在90后早恋是都很早了吧，应该 这个我们就不深说了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哈。相信也是就像您说的，其实所有的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最好的还是培养他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哈，延续用这个好奇为动力去进行学习。 对，就让孩子获取知识的时候让他能感受到快乐，这个就是太难得了。 是，好了，那我们也是又聊了聊这个开始这个老郑和小郑啊童年时候的故事。我们也是赶紧把第二道题再给您放送一遍。 在童话世界里感受天马行空的快乐。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由开心麻花出品的儿童剧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即将上演，由他们打开童话大王郑渊洁的神奇王国。除了这两只小老鼠，郑渊洁还创造了很多经典的童话形象。那么您知道以下哪个不是他创作的童话故事中的形象吗？ A. 皮皮鲁和鲁西西， B. 大灰狼罗克， C. 没头脑和不高兴。 好了，我们的第二道题又给您放送了一遍哈。您知道以下哪一个角色、哪一个童话形象不是郑渊洁所创作的故事中的形象吗？ A 是皮皮鲁和鲁西西， B 是大灰狼罗克， C 是没头脑和不高兴。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段时间是有一个网上的段子是比较火的，是高晓松上节目的时候说他前段时间才与这个父亲真正的达成和解啊，其实很多的父子关系是很微妙的，毕竟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这个故事嘛。从小到大，您和父亲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的美好的嘛，是没有任何的矛盾和冲突的嘛，可以这么说吗？ 这18岁之前是 啊， 对，因为他告诉我，他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告诉我呀，其实18岁之前你要什么我都能满足你要求啊，然后18岁以后要什么都不能满足，而且你住在我家里得交房租交水电费，因为你18岁要求你自立嘛啊，对，这所以说18岁之前跟之后它是有那个天壤之别的，我觉得。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模式对你的成长有没有什么影响？ 对，首先第一他告诉我说好像别人都这样，然后尤其是外国人，后来我发现第一中国人好像不是这样，然后外国人好像也不全是这样，就是发现美国的朋友好像包括外国一些朋友也男孩也都不是这样，但老郑的观念就是男孩要养到18岁，女孩养到80，就是他这么一个，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的影响就是反正让我自立吧，我觉得自立肯定对男孩来讲，老郑觉得自立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整个事儿还是挺好的，包括你说我就是当时自己创业也好，包括就是经历了很多事儿赔钱呀也好，包括就是当时过得很惨，一个月身上就一两百块钱要过一个月这种情况，我其实都经历过了啊。我觉得就是总体上看来，人需要成长，那肯定还是要经历很多挫折的，所以我可能经历挫折比有些人可能还早，所以我觉得反而这个对我人生来讲，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儿吧。应该男孩嘛，我觉得女孩可能还好啊，男孩应该还是多经历吧。我觉得 是，我觉得挫折确实很重要的，而且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不是一个早的问题，而是这个挫折更彻底， 对， 他来了就是来了， 对，是。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是他对你这个教育的塑造哈。那现在其实你算是做了父亲的老板了。 对，是 对， 我好像听说我又做了父亲，做了老板。 那您现在觉得有没有你也改变了父亲的地方？ 啊，那肯定还是有的呀。比如说老郑最典型的就是他，我从小见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说，郑老师，我想跟您合作啊。老郑说不好意思不合作，说想跟您谈个生意，不好意思不谈。他也不做任何改编，也不做任何运营，他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这么卖。 嗯， 就是那。自从我陆续帮他把他的这个书也好，包括整个产业越运营越好了以后，那他也改变了，他觉得这么运营也好，怎么也好，他是正确的，因为我已经通过我也做了他12年的陆续的运营了，我帮他把他的收入翻了20多倍， 嗯， 所以他也肯定很开心了，就是他也应该很认可了。 对，好酒也需好吆喝。 对，是 啊。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父亲的这个事儿哈，您现在也是一个父亲了。您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那您女儿现在这个年龄段最喜欢的童话故事是什么？ 就有个叫就是十二生肖的一个绘本，等于这个绘本是老郑给我女儿，就给他孙女儿讲故事的时候，他不愿意讲重复的。我女儿今年5岁嘛，这应该是他2岁的时候老郑给他讲的。 嗯， 他等于老郑呢，就每次讲一个新的故事，讲了12个，用12个动物，讲了一个其实是让他让我女儿养成12个好习惯。然后这套，哎呦，当时我讲他给我女儿讲，我说这太好了，你讲的时候你给我记下来，我给你出成绘本。然后呢，我就把它让就是公司运营帮他做成了绘本。这个十二生肖的绘本已经卖了也有几千万码样了， 哦， 就是卖的非常好。然后我女儿没事拿着，他自己都会讲，现在， 嗯， 他自己都不用看书。我说我给你们讲，虽然不认字，但是我给你们讲啊，所以他很喜欢啊。 嗯，您有没有想象过，也是像老郑对你一样，给自己的女儿也打造一个全童话王国的一个童年？ 不，我觉得是这样。他一个是说他快乐不快乐，这个我觉得它是最重要的。首先第一，我肯定让他在上学之前得都过得很快乐啊，到处带着他玩什么这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教育方式的话，大家上了到了学龄的教育方式，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教育方式是因材施教， 对， 没有一个教育的方式适合所有孩子啊。 嗯， 所以就是说看他喜欢什么啊，他如果现在选择这么多公立学校、国际学校、出国，然后学他爷爷的教材都行，就怎么都可以啊，只要是就他能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我觉得这还是挺重要的。 嗯， 对， 没错，确实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适合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对， 那其实每一个时代也许适合的童话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呢？我们现在时代一直在改变，很多的定义都变了，您觉得现在的童话和20年30年前的童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没什么不一样 啊， 就是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就是说真正好的内容，就为什么今年是老郑写童话40周年了。 嗯， 而且老郑我们现在书，你像我们去年光卖图书卖了1.5亿， 嗯， 所以就是说，而且我们每年图书纸质书都在增长，这在这行业里其实还是一个挺奇迹的事儿啊。我觉得它真的还是就是说，真正的好的内容，它其实没有过时。 对， 就到现在为止，你看那些很多人不是还是在微博上哪儿靠评论四大名著就都能出名，那就说明四大名著的受众群其实还是很大的。 是的。 然后包括你说国内国外的这些真正的经典作品，我没有觉得它什么时候就过时了。 嗯， 所以其实老郑的这童话它具有这种普世的价值观。而且你现在看好莱坞的电影以前包括美剧啊，以前我觉得每年有一部跟老郑的剧情是一模一样的，至少。 嗯， 现在一年也能有至少4-5部的剧情跟老郑甚至于80年代写的东西的剧情是一模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只要是普世价值观的东西其实不会过时的。 是的，都是很多相通性的。 对对。 说到这个老郑的所写的东西啊，其实我觉得他是真的是靠纸和笔就这么写出来的整个的这个童话王国哈。那您现在还有更多的身份和更多的工作哈，那您现在在打造的这个童话王国更侧重于哪一方面呢？都在做些什么呢？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这公司就一句话就特别简单， 嗯， 我们是个 IP 运营公司，然后， 嗯， 我们希望老郑创作出来的这些内容尽量多的能正能量的影响小孩，不是有些像动画片可能说的很有家长都很负面啊， 是 就这种正能量影响小孩。然后呢，我们怎么选择业务模式呢？就是我们选这个有商业模式，而且就是真正我们能把它做好的。比如说动画片，好多人都会问我雅琪，你这么多年怎么都不做动画片？因为动画片其实之前的商业模式不好啊，中国出这么多不好的动画片， 嗯， 我觉得不是因为从业人员不行，是因为就是我花钱，比如说5万块钱一分钟把它拍出来了，但是呢，我回收成本的时候可能只能回收1000块钱，那我怎么可能把它拍好呢？ 对， 虽然现在的这个商业模式在中国这么多小孩儿以及视频网站综合的这种情况下，其实特别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大力在发展的是动画片和包括实拍的 一些影视的作品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发展的。舒克贝塔的动画片明年七月份大家就能看到了。 嗯，那也是很值得期待了。 对， 那也是赶紧说回到这个舒克贝塔这个剧哈。 嗯， 我们的网友晚餐寒冷说，我女儿现在一说动画片就只知道小猪佩奇了。 嗯， 感觉比起我女儿，我是更想去看这个剧的。 嗯， 其实这很应该也是很多网友的一个疑问哈，嗯，就是说现在很多这个主题都明显带着回忆的标签了哈，那您觉得咱们这个剧更多的是拍给现在的孩子们看的，还是拍给成年人们看的？ 因为这戏已经大家也演了几十场了嘛， 对， 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大人跟小孩一起都能看的，不管他知不知道这个。 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漫威的整个这些人物主角都已经最长的都画了75年了，所以就是75年前的东西，现在在今天的电影荧幕上还能获得这么高的票房，好像中国人也没有人说那是我去看。回忆的，就是实际上只要是你的内容好，我觉得那个跟回不回忆也好，或者跟多新多旧，只要你用现在的表现形式把它表现出来了，我觉得内容又好的话，其实没有问题啊。 没错，其实也就是说，优秀的作品应该是每个年代的每个年代的人都喜欢哈。 对， 那现在咱们的这个新媒体的发展也很迅猛哈，都是多媒体的发展了。国内外的融合度也很高了，声光电的效果发展的也特别好，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绘本故事都是代替了以前的这个故事书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刚才说的这个动画片如果重拍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元素？这个咱们能剧透吗？ 对，就是首先第一，这动画片吧，其实在中国做动画片特别难，因为好的团队就不好找啊。 嗯， 所以你像舒克贝塔，我们光形象就做了400多种舒克贝塔，而且这里面就是亚洲团队，包括马来西亚、韩国，然后美国，然后中国团队，我们都在画啊。所以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想把动画做好的话，你还是得用全世界最一流的团队，而且得找最适合的。就不是说你找国外的好莱坞就能真的就能好啊，不是，是真的得找适合团队啊。你像舒克贝塔的，像我们还有一个皮皮鲁安全特工队，这个动画片很短，然后每集5分钟告诉小孩一个安全知识，这个是明年2月份左右能播出。像这个我们剧本跟前期找的都是国外的团队帮我们做，但舒克贝塔剧本我们就是找国内团队做，因为可能不是所有国外团队都能理解舒克贝塔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一个故事啊。 没错， 对， 他们所代表的那种感觉， 对，可能老外都理解不了，所以还是得找最适合的团队去做吧。而且我们将近是10万块钱一分钟去做舒克贝塔的动画片，而且都电视动画片啊，所以能做出来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反正肯定起码不会毁童年啊。 那就好，那就好，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哈。时隔30年的童话应该是要再次走上荧幕了，会有哪些新鲜味道呢？我们在下一时段里啊，就和您以及亚琪来一起聊一聊童话故事的这个 IP 是如何长青的。稍后我们继续聊。 回忆着初次相遇，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好的，我们的第二道题的答案啊，也已经给您揭晓了，就是 C 没头脑和不高兴啊，不是郑渊洁所写的童话故事里的角色。那第三道题再给您看一看，国外也有很多好的童话，也成了很多人美好的回忆哈。著名的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曾经写过唯一一篇以中国题材为背景的童话，您知道是什么吗 ？A 是拇指姑娘 ，B 是夜莺 ，C 是云山。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赶紧来开动脑筋和我们一起互动，答案会在稍后揭晓。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啊，猫？ 嗯， 你的飞机怎么样？还能飞吗？要修好了才行啊。 什么破玩意儿，真没用，都是你的坦克太重了。 嘘，轻点儿。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不知道。 哎呦！ 这东西会跑。 你飞机不要了？谁说不要了？现在把猫引开，我才能回去修飞机啊！啊！哎，我们完了。我的妈呀！ 咦，这是什么东西啊？ 请吧，还等什么呢？ 亲爱的，他说什么？ 不知道，请吃啊！ 哎呀，真对不起，我是研究语言学的，刚才您的那句话意思不完全，可以理解成请我们吃东西，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们一无所有啊，也可以理解成要我们请你们吃东西，你们是外来的，那自然是应该的。不过 对老鼠来说，猫的语言只有一种，就是吃。 什么叫老鼠？ 没听说过。 你们连老鼠都不知道，嘿，亏你还是个大学者。 深表歉意， 实在对不起。 我们克里斯王国的居民都是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几百年来从来没有跟别人结下过冤仇。可是从今年开始啊，我们这儿的孩子经常半夜失踪，失踪以后不久就能在野外找到他们的骨头，内脏和肉都没有了。 谁干的？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子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老板、舒克和贝塔的经典片段，是不是很有回忆的感觉呢？我们来继续聊聊30年后这两只小老鼠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啊，今天有幸邀请到了嘉宾，童话大王郑渊洁之子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CEO 郑亚奇，来和我们聊聊儿童剧《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聊聊童话世界里的艺术和智慧。欢迎您，郑先生。 我又回来了。 还是先来听一下网友们这个对儿童剧的这个问题吧。网友愉快的辛巴说，这个戏里有和孩子们互动的部分吗？交互的部分 有这个互动，让那个在场的小朋友跟舒克贝塔一起建立航空公司。这个剧情这样的互动我在别的剧里都没见过。对， 是一个，也能不能透露，简单的透露具体是怎样的模式呢？ 基本上是每个小孩都能参与。这其实挺难得的啊。对， 那 我都说了，大家就不买票了啊，所以大家赶紧去买票啊。 对对，说的有道理。网友贝贝妈说，这个多大的小孩能去看呢？我家的小朋友才3岁多，咱们说成年人都能去看啊，但是太小的朋友看不懂，有这样的顾虑吗？ 对，我觉得可能还得看你的小孩对那个一关灯这种表演的接受程度啊。你像我女儿就从1岁开始，她到那儿就不哭，不管她看电影还是看儿童剧，反正她也不害怕啊。 对， 所以有的小孩一关灯，我经历的他可能3、5岁了他就还害怕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得看你的孩子，但是作为内容来讲，我觉得其实什么那个0到100是吧， 是 都能看啊。 对， 1到100。 对对，那还是 不那个什么胎教也能看啊。 对，还是看看这个小朋友能不能承受当时这个黑着灯的这个环境。 对， 啊，其实从内容的理解上是没有大的问题的啊。那其实要说这几年的这个文化娱乐行业有什么整体的发展趋势，其实就是 IP 的这个泛娱乐开发了啊，各大 IP 都在这个各种衍生品都在出现哈。其实在整个开发链条中，拍电影影视化肯定是最有效的放大器哈。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 舒克和贝塔的这个重拍的电影了啊。现在这个电影是我们说明年会上映哈、啊。 不是电影，那个剧集 啊，剧集， 剧集，对， 剧集 52集的、的动画片啊，对。而且当年舒克贝塔我有点忘了，应该拍了12集左右，但是真正老郑的原著不是360集嘛、然后这次我们拍到52集，所以比当时的动画片的这个内容含量其实多得多啊，而且这次是三维的制作， 3D 制作， 全三维的制作、对。 感官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而且我觉得舒克贝塔从老郑写的那天开始，他就应该是一个三维的动画片、因为他是这个动作戏其实很多啊，对， 对，还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哈。刚才我们说儿童剧里面这个现场，我们在舞台上能搬上来的飞机和坦克，肯定还是一个道具形状的啊，道具类型的。但是在这个电视制作上，我们肯定是能突破很多这个现实的束缚了哈。那他们的这个服装啊、布景啊，还有这个整个的他们的这个装备是不是要大更新？ 对，因为我之前在那个知乎上啊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80年代大家有哪些特别好的一些回忆的东西，然后现在他们都怎么样了？然后我就跑去回答了一下，我说当然大家，因为好多人在下面说舒克贝塔嘛， 对。 然后呢，我就回答了一下，就是说我说这舒克贝塔我们现在要重新把它拍成新的动画片，然后大概52集怎么怎么样，然后要开发布会，然后下面的评论就铺天盖地的，就是后来被几百个媒体转，就我就回了这么一知乎。然后后来大家基本上大部分的评论都是说，这个现在就是你问的这问题，就是坦克飞机啊或者舒克贝塔到底会什么样，然后别毁童年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评论。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你说毁童年吧，就可能因为大家可能怕了，就是中国好多好的一些当年比较经典的动画片后来被重拍完，然后不管是电影还是剧集，可能我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好，失败的剧多或者好评的少， 很难让人满意。 对，就满意的少。 对， 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分几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呢，就是说之前这个整个制作，好多人是为了拿这种项目快速圈钱，就这个因为就是过度消费 IP， 然后圈钱的这种事儿其实很多。我们忍了这么多年没做，就是等这市场成熟，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好多人没想好他拍给谁看 啊， 就是你如果是拍给粉丝看，那你就这个怀旧用，那你就豁着让他往以前那个方向上靠，然后让他去看得更怀旧。然后你要是拍给现在的小孩，让希望让更多的小孩能现在小孩能看到舒克贝塔这种好的故事、好的动画片，那你就得往现在的小孩的审美跟喜欢上去拍啊。我觉得这个点美国人想得很明白，就是我记得当时变形金刚刚重拍的时候，中国无数的变形金刚迷就是说这个吕克贝松拍的这个是不是吕克贝松那个 迈克尔贝 拍的这个变形金刚擎天柱长得也不一样了，然后以前威震天是把枪现在威震天变成了飞机了，就是感觉上这根本就不是他小时候看的变形金刚。但是那你现在的年轻人看变形金刚这个电影前三部吧，前四部 酷炫的 还是很好看的啊， 是， 所以票房一点也没少，然后中国也不骂了哈、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看你的这个东西在现在的这种对用户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所以可能包括我们拍三维的都会有人说不行，我们就喜欢看二维的舒克贝塔，我们就要当年的。但实际上这些人我们真正其实最希望的事儿，就是不管是给我女儿看也好，还是给现在小朋友看，能给他看一个高质量好内容的中国制作的纯中国的动画片，中国的故事，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最想干的事儿啊。所以这里面可能坦克飞机包括舒克贝塔就是真正就是可能特征不会变，就是一说到坦克跟那个这飞行员的帽子，然后这个飞坦克一出现，大家都会知道它是舒克贝塔。但是整个的制作，它肯定还是跟当年的那种二维的制作有非常大的区别啊。而且我希望现在的小孩能第一分钟就让他把能未来把52集都看完啊，也让中国家长别再说那个我们的孩子不想看中国动画片，或者我们觉得中国动画片有些。那个就是叫什么价值观上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动画片能扭转一下，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些中国好的动画片已经陆续会扭转这个形象了。 是的，这还是任重而道远啊。那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重拍的动画片，也说了儿童剧，那接下来舒克贝塔还会有这个 IP 上持续的开发吗？比如说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 那肯定的，就是电影这些我们都在策划之中，但电影其实我不太爱说，就是因为电影其实是一个高风险也高回报的事儿啊，而且电影那就一定是更得合家欢和 做得好，所以就说这个我们都比较慎重啊。然后包括你说舒克贝塔整个这衍生品这一系列，我们陆续其实都在开发之中了，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话剧这次这个开发，我觉得一定能给这个去看话剧的不管是家长跟小孩，他能有特别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这个感觉应该不会出现那个粉丝说哎，这不像我们当年的舒克贝塔，这应该都不会，因为里面有很多经典的剧情，然后又有好多根据麻花我们一起大家改编出来的一些喜剧元素啊。 对， 这应该是我见过的儿童剧里家长笑的也算是很开心的一个儿童剧了。 对 对，麻花这个特点其实还是很强的。 没错，肯定会加入很多优质的这个喜剧桥段。 对， 那除了这个舒克贝塔，其实郑渊洁还有很多优秀的这个人物 IP 啊，他的这个童话角色。网友乔说，我看着郑渊洁的书长大的，那么多的人物形象以后会不会都做成儿童剧啊？ 是这样，就儿童剧大概现在我们已经有五六部吧儿童剧在演。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在中国老郑的这个创作大概700多个故事，然后这么多人物，我觉得是最接近漫威的。漫威其实也就是斯坦李带着这主要的人物，是斯坦李带着这几个人画出来的啊，斯坦李编故事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跟漫威的共同点有很多，而且他漫威还有个特点，就是他也是因为美国电影的工业化程度到了能拍他的片子， 对，能实现这个 他才火的， 没错。 然后之前有一度他都要倒闭了，这公司啊，都就是不行了， 卖了好多角色， 对，一直在卖嘛。然后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现在整个的文化行业这么好，然后再加上现在就是这个二胎也三胎都可以，哎，三胎是不能生吧？二胎起码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个，所以我觉得这包括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文化产业好起来，所以对我们来这种文化公司上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所以我们肯定是陆续的会去把这些角色呈现在银幕上。 嗯，没错。刚才您说到这个复仇者联盟了哈，其实漫威这个 IP 也是做的挺厉害的哈。其实它一开始只是一部部单独的这个个人的角色的电影啊，但是也就在当时在做个人电影的时候，他也有了把这些所有的这个单独的角色集合在一起变成了这个复仇者联盟啊。复联三最近是刚上映，一直有传闻说您也想搞一个童话联盟，是把这个父亲打造的各种这个经典的角色在一个这个故事当中来集中体现，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漫威在中国出了本，就是不是在中国有一本书，就是叫漫威宇宙。这本书当时让我给他写了一个推荐语嘛，然后我比较认真，我说我任何写推荐语的书我必须自己先看一遍，他们就给我打了一个那个草稿，就是那刚翻译完的，打印给我让我看一遍，还那书还特别厚，怎么四五百页得有啊，就是这个，然后我就全看完了。其实但是全看完这四五百页，我就记住了一句话，这跟我以前对他的认知其实是一样的。他里面说，真正漫威火起来是从钢铁侠一开始。 对， 这个事儿大家看上去是叫钢铁侠一火了，但是不是，他真正核心的价值是他自己开始建立他自己的制片体系。我别人拍的我的东西不叫我的东西，他一直就特别烦索尼拍的蜘蛛侠，他觉得索尼拍的蜘蛛侠不叫蜘蛛侠， 拍了一版又一版。 对对对，我们那个蜘蛛侠得是那个特别贫嘴的一个小孩的那种形象才叫蜘蛛侠。然后他们自己做了制片以后，一下就过了8年吧，可能拍了多少片子，还是6年，40亿美金卖给迪士尼的嘛。所以等于其实我们之前也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我们自己开始做我们所有的动画片和实拍的制片工作，不再直接做任何一个授权了。 是， 所以在这个之后，我们其实干了一些事还挺好的。我们前两天拍了那个《驯兔记》，爱奇艺想找我们定制一个20分钟的网络电影，他想试试好不好，他就做了这个《驯兔记》，然后是我们做的制片，然后他独家定制的。然后这个网络电影应该是会，现在虽然还不能说，但是6月底我们可能就会或中旬就会公布这个事儿。他应该是创了一个中国网络电影的第一啊。然后这个，而且这个片子现在我们在做看片会的时候，好多就是观影的那些用户看着看着就哭了。就是拍的是皮皮鲁上学第一天的事儿，老郑的一个几千字的一个故事 啊。 就是 这个是一个动画电影还是真人？ 实拍 哦，是真人电影， 都是找真的小孩演的啊。 那这个 还有特效啊。 哎，这个还是很有， 到6月底吧，大家能看到这个片子了就。 对，还是值得期待的哈。 对， 这个变成了真人哈。那刚才我们说这个复仇者联盟哈，其中还有一个元素，说漫威还有一个元素玩的特别好，在这个漫威影业里是彩蛋。 嗯，是， 就是人们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每个没有一个作品出来都会讨论彩蛋。那咱们这个剧里面也会有彩蛋吗？ 我现在想做到这个剧里面，因为老郑的故事太庞大了，所以我们想做到每集里，争取做到每集里都能让粉丝能找到一个彩蛋啊，而且。刚才我说那个《驯兔记》里面还有老郑的客串，然后这个《舒克贝塔》这个动画片里也会有老郑的客串啊， 也会有配音吗？ 不光可能还不光是配音，我们有一个这剧透有点多，有一个形象就照他做的，就照他画的，对 对，就像斯坦李经常在这个漫威影业的各种电影里。其实随着时间的发展啊，这个童话已经不是孩子的专利了。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永远是需要童话的。范围应该也是不断的扩大，这些都是很值得期待的。那节目最后您再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个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的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再给我们观众说一下。 对，舒克贝塔在北京6月1号是7:30有一场，6月2号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6月3号也是10点，上午10点和下午3点。 嗯， 而且大家麻花现在买票特别方便，因为虽然我们有合作，但是我们经常自己买票支持麻花啊，直接在那个微信里搜麻花的公众号，然后直接就可以买票 啊，搜开心麻花的公众号， 对 啊，就可以买到这个剧的票了。 对 啊，好了，聊了这么多，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三道题的谜底。 在童话世界里感受天马行空的快乐。在古代的中国，皇帝的花园里住着一只夜莺，它的歌声非常美妙动听。然而失去自由的夜莺不能开心地吟唱，于是悄悄地离开了。直到皇帝病重，他又重新回来，用歌曲驱散了死亡的阴霾。这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出自丹麦作家安徒生之手，是他唯一的一篇以中国为背景的童话故事。关于夜莺的创作还有一段渊源，安徒生曾经爱上女高音歌剧演员珍妮·林德，夜莺就是他对林德感情的书面表述。他虽然一生游历四方，但从没有到过中国，而是在丹麦哥本哈根屈弗里游乐园漫游时突发灵感写下的夜莺。因为那里的中国灯笼营造着东方神秘的异国情调，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C， 夜莺。您答对了吗？ 在童话的世界里，永远是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可能。不仅是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感到疲倦的每个人，总要有那么几个时刻，最好能躲进童话王国，坐上一台特殊的时光机，返回小时候的单纯和快乐。童话已经是不属于孩子们，它早已为成人打开了大门。那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不妨一起走进剧场，去赴一场童年的约吧。还是非常感谢啊，今天任雅琪先生来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解析和讲解，谢谢您。 希望大家能喜欢舒克贝塔。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郝爽、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来为您放送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的精彩内容。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来了，家长们除了可以带小朋友们去公园、游乐场玩，或许在这个烈日炎炎的夏季中，参观室内博物馆展览是个清爽宜人、寓教于乐的好选择。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三家博物馆做客直播间，为孩子带来最喜欢的酷炫汽车故事、奥妙无穷的自然世界，还有专门为孩子打造的博物馆活动，让我们一起逛儿童节里的博物馆。

除了灯诱、色诱、食诱等传统的诱杀技术，试纸爆炸还利用天敌生物来以虫制虫。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生物防治科科长、高级园艺师尹哲说：“ 纸爆炸的话，就开发了异色瓢虫，它是一种益虫，专门就是取食蚜虫的。所以的话，我们就会进行释放，然后我们会根据害虫的发生量进行这种卵卡的这个密度的一个挂放。这样的话，就是一是不用打药了，另外一个就是省人工了，对环境呀各方面都会有好处，而且它这个防控的时期会很长，只要有蚜虫，然后我瓢虫在，我就能吃它。” 对于蓟马这种体型小却危害极大的害虫，试纸爆炸也有相应的天敌来对付它。尹哲说， 蓟马的话，它也是一种特别小的一种小型害虫，蓝板监测到蓟马以后，天敌的话就用的是东亚小花蝽，主要是针对蓟马的，只要有蓟马它就可以去取食，等于就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来说是一个好处。 目前常见害虫的生物防治工作已经就绪，延庆的天敌工厂已经为百书园的布展做了全面的准备。尹哲介绍说， 本身的话它就危害特别严重，叶背叶面全是那种白色的那种小虫子，然后它还传播病毒，种群扩增很快，这一代还没有结束，下一代就出来了，然后打药的话它就打不下去。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另外一个天敌叫烟芒蝽，它主要就取食粉虱，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在这里头做的一个保障工作。那我们天敌工厂也准备了充足的这个量，今年就是重点保证这儿。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